北京时间17点整，未来的时间刻度982，下一秒就是未来。 北京青年广播，活力调频 FM 98.2兆赫 ，AM 927千赫，聆听未来，生而不同， 创新未来的自己。我们重新定义年轻。FM 98.2兆赫 ，AM 927千赫，年轻的声音就在这里。 大家好，我是萨宁鼎，欢迎收听98.2北京青年广播，年轻的声音就在这里。 大家好，我是马苏，欢迎收听 FM 98.2。北京青年广播，年轻的声音就在这里。 大家好，我们是 广场村， 欢迎收听 FM 982北京青年广播， 年轻的声音 就在这里。 聆听未来，一个年轻人的生活社区，生而不同，一个全媒体的可视电台。大家好，我是 Coco 李文，欢迎关注 Fresh Radio FM 98.2。 时间的17:02，您现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 98.2北京青年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98活力榜。大家好，我是思农。 大家好，今天终于凉快一点啦，我是论论，而且 今天凉快了吗？ 今天凉快了，比昨天凉快多了。 哦，你可能是因为昨天晚上下的那场雨的原因。 对啊，很明显会感觉比前两天虽然还是很热，但是已经凉快了很多了，而且今天又是周五对吧？我没有记错。 对， 对吧？周五是一个 万众期待 的日子，对，所以今天也是，非常高兴能在周五的晚上下班的时间来陪伴大家，给大家带来我们这一期的982活力榜的节目。那么，照样的是要提醒您，您不只能够在电波当中，也就是通过北京青年广播 FM 98.2的调频来收听我们的节目，同样呢，也可以观看我们的视频直播。方法也是很简单，只要登录易直播的平台来搜索“活力982的房间”就可以看到我们的视频直播，同样也可以在微博当中来搜索活力982的微博，点击我们的视频直播，同样也可以在微信公众号当中搜索982魔力工厂，点击右下角的视频直播来观看到我们视频直播的画面。 哇，点个赞点个赞，累不累啊你？一口气我真的给你算了，真的是一口气就把这句话顺下来了。 我中间 老司机， 我中间其实偷过很多口气啊。嗯，但是我们这个专业的话来讲，就有一些偷气啊。为什么想让大家看视频直播呢？有条件的话，如果大家现在手头有条件的话，看视频直播，第一可以看到我们美丽的思农和作为陪衬的我。第二呢，我们也是专门为大家其实准备的素材，有很多视频的素材，所以大家如果是听广播的话，可能会有些地方听的不是那么的有头绪啊，所以如果大家有条件的话，看视频直播非常好。再有就是今天我们已经换到了我们 大直播间， 对，一个大直播间，一个崭新的豪华的非常非常格高的这个直播间， 对，而且我们的背后还有非常炫的大 大屏，所以大家有机会有能力有条件的话一定要去看一下我们今天的这个直播，一定不会让你失望的。 啊，说这么多呢，我们现在进入到我们今天的主题啊。今天我们要给大家带来一个什么样的榜单啊？其实还是因为刚刚说了嘛，昨天的节目当中我们也说这几天北京非常的热， 对， 这个今天虽然凉快点啊，但是我相信过不了几天又会热起来了。相信大家最近呢也是有一些烦躁，比如说我这个晚上现在就有的时候啊真是睡不太好， 非常的燥热，是不是？ 真是非常的燥热，所以我们就想怎么在节目当中给大家降一降温。像昨天的节目当中我为大家准备了一段这个 迪士尼的 动画 原声 来降温。然后今天呢这个降温又为大家想了一个新招，是通过另外一个门类的途径，就是通过电视剧给大家降温。 对，而且我们今天的降温方法其实更加的直白。对，因为我们今天要说的是这个电视剧当中的冰块脸男主角。 对，其实说到这个冰块脸啊，相信各位观众朋友听众朋友们平常看剧多的话都是深有体会。我不知道思农，你因为我好像观察到你在朋友圈发的这个消息啊，你特别喜欢靳东是吗？ 对，我很喜欢靳东，靳东是我老公。 你觉得靳东是冰块脸吗？ 但我觉得靳东还好吧，就是相对于我们今天要给大家说的这几个人来讲，靳东还好。因为靳东他其实本身他演的所有的角色都是属于那种总裁范儿，你想让他有太多的表情其实也好像有不了。但其实我想到这个冰块脸，我第一个人想到的是谁呢？ 是谁呢？ 第一个人想到的是吴亦凡。 吴亦凡 有没有 是冰块脸， 对吧？就是因为我觉得他在所有的这个影视剧作品当中，还有包括他在唱歌，还有最近他不是很火这个 freestyle 吗？所有他出现的一切场合当中全部都是一个表情的，就是那种酷酷的冷冷的。我觉得吴亦凡可以是当之无愧的冰块脸。 其实说起这个吴亦凡啊，相信大家都有各自的体会对于他的脸。那今天我们就为大家盘点的这个榜单是来自于很多部的这个电视剧当中男主角的冰块脸的冰冷指数排行榜啊，也是有先后的，并不是说叫冰块脸就一定都是特别冷冰冰的，也是有这个先后有轻重缓急之分的。我们首先来看一下今天我为大家带来的这个第一部电视剧，叫做《微微一笑很倾城》，里边的男主角叫做肖奈。哎，我们先为大家准备了一段这个电视剧的片段，我们先来一起来看一下这个剧的男主角他当中的这个脸呀到底是有多么的冰块呢。 一切恩爱会，无常难得久，由爱不生忧，由爱不生怖，若离于爱者无忧亦无怖。 大神是各种技能的巅峰，第一高手一笑奈何。 芦苇微微不愧是 PK 榜上唯一的女玩家。 贝微微，我们计算机系一起吧。 计划很好，过满则亏。 跟我结婚吧。 大神的出现方式也太光芒万丈了吧。 那你想不想要一条更深的河呢？ 我现在的目标就是成为一个游戏设计师。 我想用游戏去表达描述一个我想象中的世界。 肖师兄的公司好像出了问题。 难道他真的出卖大家了？ 这个曹光好像是在追咱们戏花啊。 他们要有非常贵手段，我们也可以。 如果我知道有一天我会这么爱你，我已经对你一见钟情。 你出墙一寸，我挪墙一寸，你出一尺，我挪一丈。 浪里集团闹江湖，做一对江湖野鸳鸯。 是男人，就靠实力守护。 的心灵感应才能过关。 你们俩配合不错嘛。 身怀宝藏，总会遇见一些恶狼。 哎，刚刚大家看到的片段就是来自于《微微一笑很倾城》这部电视剧里边的，这个一段片段啊。 嗯。 给大家今天盘点的第一部就是这个冰块男主角，第一名就是里边的这个肖奈，是由杨洋来演的啊。其实这部剧它的剧情也可以在这儿跟大家简单的来这个分享一下啊，就是有一个美女学霸啊，叫做微微，她立志呢是成为这个游戏工程师，于是哎就来到了这个网游的世界当中，然后呢因为拒绝上传真实的照片而惨遭一个侠侣的无情的抛弃，但是却意外得到了江湖第一高手信肖奈的垂青。那么为了赢得侠侣挑战赛的冠军，那么微微就答应和肖奈联盟组队参赛。 对，然后两个人一路在这个游戏当中闯荡江湖的这个过程当中，早就已经心灵相通。哎，然后就发生了非常巧合的事儿，就是微微做梦也没有想到这个在游戏当中一路跟他出生入死的搭档居然就是他们同校的风云人物师兄肖奈，于是两个人就开始了一段非常浪漫非常感人的一段爱情故事。 对，所以说这个游戏啊，这个设定基本是从这个网络世界到现实世界的一个贯通吧。 对， 整个作为这个线索串联下来，从这个网络世界当中两个人相识，然后一直到现实世界当中两个人生发出来感情啊，这个就是这部剧的一个大概的梗概啊。今天我们做的这个榜叫做这个 冰块脸男主角， 冰块脸指数排行榜。其实关于冰块脸，我相信大家都有很多想说的，包括其实我自己也有想说，但是我还是先想问一下思农啊。 嗯， 因为我们知道其实演员的表演啊，每个演员都有自己的表演的风格，比如说像出现在冰块脸之前的很火的一个脸，我们都知道周杰脸， 周杰 尔康脸，还有马景涛脸，就马景涛式的咆哮，这都是作为，其实我们现在都是在网络上啊，作为生活当中的作为一种段子来去看待他们的表演的。 嗯， 但其实也是，如果是细分到每个演员来看的话，这会成为他们的一种表演风格，因为我们从他的各个角色当中，比如说马景涛的咆哮，不管他演什么剧演什么电影，他永远都是会有一幕经典自己仰天长啸的镜头啊， 咆哮，对 对，这是你作为自己的一个标签。你说包括尔康演啊，各种角色也会经常出一些挤眉弄眼那种很标志性的表情啊。但这个冰块脸其实也是一个标志，我不知道你自己对这种演员这种标志性的这种表演有什么想法。 其实我觉得刚刚也说了，这个马景涛和周杰他们其实演戏的那一个时代应该是在我们很小的时候那一个时代。其实我觉得那个时候的电视剧大部分的男主角的表情都是非常的丰富的。对，你让我想那个时候的电视剧当中有哪些男主角是冰块脸，我好像还真的想象不出来。但是我们会发现最近几部比较热播的电视剧，就包括刚刚我们说的这个微微一笑很倾城，还有最近刚播的这个夏至未至，所有的男主角都是一副冰块脸。我觉得是不是也跟这个时代有关系，是不是大家的审美也在不断的变化，因为现在很多人都喜欢那种霸道总裁范儿嘛。 嗯，你喜欢吗？ 我还好吧，有一点点小喜欢霸道总裁。因为每个女生都有那种小鸟依人的梦想嘛，我也是有那种梦想，所以我其实也是很喜欢那种霸道总裁范儿。但是能不能把这个霸道总裁跟这个冰块脸画等号呢？我们现在还算是一个疑问。什么是冰块脸？在我们这个一直播平台上面，修修修光当脆说什么是冰块脸？ 注意，请把镜头切到我来给你演示。 切到论论的， 我来演示一下什么叫做 叫论论的镜头。 面就是面无表情。 不，我觉得你这个不叫冰块脸，我觉得你这个叫木头脸。 那什么叫冰块脸？就更要冷漠一些是吗？ 因为他冰块脸，他不只是他脸上没有表情，还要带着他本身的这个气质。你不觉得吗？ 我的气质不够冷是吗？ 对，你不够那种总裁范儿，所以你这个并不叫冰块脸，你这个应该叫木头脸。 嗯， 而且我觉得其实冰块脸应该是算是有一点演技的那一种，但是木头脸来讲的话可能就是完全没有演技，然后一直是木木讷讷的那种感觉。刚才我们这个一直播平台上面羞羞光刚才说哈哈哈哈，这个哈哈是送给论论的吗？ 送给我刚刚这个泪冰块的表情。 对， 泪冰块石木头的表情。 对，我现在瞬间觉得我们直播间这个温度一下降到了零度以下，需要穿一个棉袄。羞羞光刚才说论论别装了，对，赶紧别装了，赶紧笑啊， 对， 不要再装这个冰块脸了，你没有那个气质。 对，其实思农刚刚说的非常对啊，就是这个冰块其实不光光是面无表情，它还跟这个气质是相伴的啊。我们说因为其实我也跟一些业内的这个包括编剧啊导演啊讨论过这个问题，然后他们说呢，这个冰块脸目前的出现，或者说我们有一种另外的惯常叫法，叫做面瘫脸。面瘫式的表演为什么会出现呢？其实我们总结出来有几点啊。 嗯， 首先第一点，他们认为比较重要的就是演员对角色的把控，因为现在很多的角色我们都知道，因为很多的人就像刚刚思农讲的，很多的女孩都喜欢这种所谓这种霸道总裁 范儿， 就是觉得男生一定要酷一点，如果是天天那种嘻嘻哈哈，就是显得非常的合群又非常的这个开朗的这种性格的话，可能会觉得缺少一点这个男人的那种魅力。 现在这种嘻嘻哈哈的角色一般都出现在男二的身上，有没有发现？ 对，就是他们人设啊，其实每部剧里面他们人设是有一个具体的一个怎么说一个套路的。 对， 就是说男一他往往就是那种就是冰块脸，所谓这种霸道总裁，不管从他的身份也好，还是从他整个的气质，从他的人物设定也好，都是这样的。而男二呢，就需要跟男一有一个对比。其实女一跟女二有的时候也是这样的，可能有很多的女一就是那种特别的无害， 对， 特别的善良， 甜的傻白甜的那种感觉。 然后女二呢，往往就是很强势，然后攻势很强，然后 很妖艳， 很妖艳。 对， 往往这种设定啊，都是现在比较成套路的。但是我们就要回过头来再想一个问题，就是这种套路的设定究竟好不好，是我个人感觉是挺省事儿的，而且确实现在能够获得一些这个观众的喜欢，他们比较认可这个。但是如果我们从长远来讲的话，我们每一部剧大家把握到这个设定之后，男一永远是这么一个设定，因为 冷冰冰的那种感觉。 对，就像我们刚刚说的这个《微微一笑很倾城》里这部剧啊，男一是一个风云人物，校草级的，可以说这个自带着偶像光环，他这可能自身的包袱也比较重。那演员在理解这个角色的时候，就会把他很自然的来认定，说我演他的时候，我就要冰块脸，我就要这样，就是这种感觉才对。但是这种感觉究竟对不对呢？ 我觉得长期下去可能也会给大家造成一种这个审美疲劳的感觉。但是我突然间想到啊，其实最近也有几部剧的男主角不是那么的冰块脸，比如说前一阵非常火的这个《欢乐颂二》里面的这个小包总，他虽然不能算是男主角吧，因为这部剧他其实并没有一个真正意义上的男主角。我觉得小包总的这个演技就非常的到位。其实小包总他本身的人设也是一个霸道总裁，但是他在跟这个安迪两个人之间的互动的时候，也会有一些嬉皮笑脸啊什么之类的。其实我觉得这种角色也是挺招人喜欢的。所以我觉得之后的这个影视剧其实可以考虑一下，不要总是放这种霸道总裁呀、什么什么高校男神啊、校草啊这种冷冰冰的这种感觉。而且其实不是所有的男神都是冷冷的，对不对？比如说论论这种。 谢谢你啊。 不客气， 我认识你，我认识你这么多年，你第一次夸我，印象当中，我由衷的感到很开心。 好吧，好吧，其实只是在节目当中恭维一下，不要当真。那刚刚我们也是说到这个《微微一笑很倾城》当中的肖奈，其实肖奈今天在我们的排名当中是第五名，还不算是最冷的一个。那我们接下来给大家介绍的这几个男主角会 一个比一个冷，对， 大家准备好棉袄啊。 对，第二部给大家推荐这个冰冷指数排行榜啊，这个第二个给大家推荐的也是今年的一部热播剧，叫做三生三世十里桃花，里面有一个男主角叫做叶华。哎，我们还是照例准备了一小段这个剧当中的片段，我们先来一起简单的回顾一下。 前尘往事你忘了便忘了，当年白浅在此学艺时，最喜欢照看的便是你这株金莲。 这就是冥冥之中的一段缘分。 梦境中他是个男儿身，为何如今是个女人模样？ 你若真的要报恩，不如就以身相许。 以身相许， 只要你不负我，我便永远不会弃你。 有啊，你究竟去了何处？九月初二真是个好日子，可惜我们错过。 跟你在一起，什么日子都是好日子。 你叫他素素，不过是因为我的名字里也有个素字，对不对？你还是爱我的，对不对？ 我一定会和你成亲。从今以后，我会是你的双眼。 你的这双眼睛，我用得甚好。 你放过我吧，我也放过你，我们从此就两不相欠了。 你是天族太子，你这一家子就是放弃整个天下了。 在太子位和他的行为之间，我只要的。 哎，刚看到的第二部啊，为大家这个盘点出来的就是《三生三世十里桃花》里边的，男主角叫做夜华，是赵又廷演的，对吧？ 对，非常的火啊，当时。而且我记得当时这部剧在播的时候，因为我是平时不怎么喜欢看电视剧的一个人，我都跟着这部剧一直追下来，而且感觉那个时候你不看这部剧，好像就跟周围的其他人没有什么共同话题了。在这部剧当中呢，应该是讲这个白浅浅浅他为了飞升上神，然后经历的几个劫难，然后也是包括跟他的师父应该是算一劫，然后还有包括跟他这个未来的这个夫君夜华算一劫，还有就是他在掉入凡间失去记忆成为凡人素素的时候也算是一劫，应该是一个非常火的一部电视剧在当时。而且我记得当时不知道论论你当时有没有看过啊，其中有一个就是素素跳诛仙台 啊，那一段我看过， 对，这么一段。还有包括就是上神挖素锦眼睛，就这两小段当时在微博上已经变成了一个热搜，基本上所有的观众和网民都在期待着素素在诛仙台那一跳，以及素素最后挖素锦眼睛的那一段。可以说是一个万众瞩目的电视剧。那我们今天的这个冰块脸男主角呢，也是当中的主角夜华。夜华在我们今天的榜单当中应该是排名第四位。说到这个夜华，其实我觉得他冰块脸的面瘫程度其实还好，因为在电视剧当中呢，他在挖这个素素的眼睛的时候，他是有用心去表演的，他是有那种哭戏啊什么之类的，所以我觉得他相对于这个冰块脸来讲还好。但是因为他本身其实是这个天族的，应该算是公子吧，天族的这个太子，所以他本身的人设应该也是那种冷冰冰的。所以我也不知道我们是应该从这个演技上面来聊他呢，还是说他这个设定本身就是冰块脸。 我觉得设定本身是冰块脸，就像我们刚刚所讲的，是非常的重要的。可能现在很多的表演都是冰块脸，一个原因呢也是因为其实人设给的就是这样的。比如说刚刚我们说这个微微笑很倾城当中这个肖奈是这个大学的风云人物啊，这个很多女孩都会去这个想见他一面啊，这么一种设定，他就很自然的。我们想象当中这个人，如果我们说啊，就是说某某大学当时我们有一个学校的风云人物，一个男生怎么样怎么样，大家就通过描述去想象这个男生可能是什么样的，可能大部分人想象到的这个原型都是那样的。包括这部剧说是天族的太子啊，我们一说是一个， 他也是一个万众瞩目，很多女孩都喜欢的人。 对，就是这个人，我们一想一说一提到他一描述他，我们能想到的会是什么样，可能很多人脑海出来浮现出的也是这样。所以呢，这个冰冷指数为 什么我们今天要排到刚刚这个微微一笑很倾城的这个肖奈之上、 嗯、 也是因为很重要一点，因为它是天祖的，因为它自然而然 就带着一种冰块的感觉， 对，带着冰块感觉，因为第一是人族接触不到的，在存在我们想象当中、嗯、我们说这个上神是什么样，当然上神其实并不存在，只存在于这些影视作品、嗯、艺术作品当中，但是通过我们想象出来我们这个上神应该是怎么样的，应该他们可能就是那种冷若冰霜，那种不近人情，或者说对人间的疾苦就有一副这种高高在上居高临下这种姿态。 你想如果一个上神天天像马景涛饰演的角色那样 狂 笑， 对， 好像也不是这么的搭哈、嗯、所以我觉得这个夜华他这个冰冷指数还是情有可原的、嗯、并不是他的演技不好，而是他的这个角色设定的问题。 嗯 嗯，那在这部剧当中呢，很多人都会说这个夜华啊，就像刚才论论说的，像肖奈也是很多女孩喜欢，然后学校里很多人追，这个夜华也是除了这个素锦和素啊，你为什么一直在指自己啊、真的是受不了了，除了这个素锦和素素，我记得当时还有这个龙宫的公主、什么某海龙宫的公主啊等等，都非常喜欢夜华，所以我也发现他们其中有一个特质，就是这些冰块脸长得都很帅。 嗯 嗯，你不要再指自己了。 我没有指自己。嗯、 对，他们冰块脸长得都很帅，而且这些冰块脸都有很多女孩喜欢。 嗯嗯，关键还是大家喜欢。在我刚刚其实在这个直播平台上，我们的一直播平台上，这个光当贼也在说这个其实男的只要长得帅，别的不重要。 对，长得帅怎么都行。 别的不重要。但是呢，同样有一个问题，就是长得帅的人嘛，他一般来讲啊，可能大部分人，这个偶像包袱都比较重。 嗯、 啊，你不会看到说一个这个长相相貌平平的男生会特别在意自己的形象，可能也有，但是大部分长得还可以的男生，我们知道他出门之前这个头发啊、 要抓一抓， 要抓一抓，包括在这个着装上，这个挑选的时间啊，怎么搭配啊，然后包括这个自己的这个自拍照啊，包括拍照片啊，他们这些我真的是我觉得啊，有些程度上是比女生有过之而无不及的。 对，包括现在很多男生出门的时候也会化一些淡妆、 嗯、 对吧，就是在脸上稍微补一些小妆那种、嗯嗯、而且有的时候我现在跟我一个很好的朋友，我们出去拍照的时候，他是一个男生，拍完照以后居然是他第一个主动过来说，来照片给我 P 一下、 嗯、 而且是属于那种P 完了自己还会把周围所有女生都 P 下来的那种男生。 嗯，所以说拍照片啊，其实我觉得拍照片现在经过美图啊，或者经过这个所谓的 P 再发出，我觉得这还是一种现在已经成为一种习惯了，或者说我们开玩笑讲叫一种尊重。 对，就是一种尊重。而且 P 自己的时候一定要 P 上旁边的人。 对， 而且 P 自己的时候不要把旁边的脸拉到变形。 嗯，所以这就是今天我们要想说给大家也是来聊一下为什么要有这个所谓的冰块脸的表演，就是偶像包袱可能也有一些重，因为有一些，因为我们知道现在其实很多来演这种电视剧的都不是我们传统意义上的演员，其实我觉得用艺人来形容他们更合适。 对， 换句话来讲，他们本职也不是学表演的专业的，可能他们的本职工作也不，他们会演戏，但是演戏只是他们这个表现的一种手段、 对， 他们同时还会自己唱歌啊，包括上一些综艺的节目，演戏并不是 就是全方面发展， 全方面的发展，并不是说像以前那样，我们说作为一个演员，他的工作只演戏，他别的方面不会去这个横向的发展啊。但是现在有很多艺人，其实我们今天所盘点的这几位啊，还都有一些这样的印记，可能是在其他这个综艺方面发展比较多，可能比较少，但是总而言之，可能现在的这个艺人的发展跟以前单纯作为演员的发展还不一样，所以呢，我们知道其实作为艺人，他们有很多自己的，在戏之外他们也有公司给他们设定的自己这种人设是怎么样的，每个人都会有公司给他们一个包装，说啊，你这个人的形象适合怎么样，大家喜欢你看到怎么样，所以你的各种在不管是在媒体当中出现，或者是在 综艺节目当中出现，或者是在剧里边出现，可能也都是要不只要兼顾这个剧里的角色，也要兼顾公司 给他个人的形象、 个人的定位。 对，因为如果某一天赵又廷、杨洋还有包括陈学冬他们突然间在你面前嘻嘻哈哈咧嘴大笑，我觉得很多的这个影迷和他们的粉丝也是有点受不了的。 对，所以说我觉得还是要我们大家要把这些东西区分来看，因为我跟很多的朋友在聊的时候，也对目前这个所谓这种艺人的演技啊提出了一些质疑。 嗯， 但是我觉得这个东西，如果我们尝试去理解它的话，就是如果把它看作是一个艺人去看待，而不是把它作为一个演员去看待的话，可能我们接受起来就要容易很多了。 对，没错。那现在时间已经来到了17:29，我们的节目就先暂时告一个小段落。一会儿先来听几段片花，片花过后，我们再来跟大家聊一下冰块脸排行榜。 982活力榜，咱们稍后再见。 FM 98.2兆赫 ，AM 927千赫，聆听未来，生而不同。 每颗年轻的心，都是一个特立独行的世界。不沉迷过去，也不虚构未来，轻狂着别人的陈规，默守着自己的勇敢。年轻不计年龄。北京人民广播电台 FM 98.2兆赫 ，AM 927千赫，年轻的声音就在这里。 不计年龄，感谢所有拥有年轻心态的朋友聆听收看我们的节目。大家好，我是北京人民广播电台副总编辑李秀磊。青年广播 FM 98.2的筹备和开播是一场跟时间的竞赛。我们的创业团队不计辛劳，不舍昼夜，想去超越年龄的引力，想去追赶时代的脚步，想去走出一条广播创新发展之路。希望大家今后多多支持，生而不同，看见未来，期待他们的精彩表现。982，加油！ 从你的新世界路过。大家好，我是北京青年广播总监吴周彤。我们都拥有一颗年轻的心，少年如露水，青年如清风，年轻的声音就在这里。我相信这是一个属于年轻人的世界，你们身如夏花，我们生而不同。欢迎收听北京青年广播，让我们一起去聆听年轻的声音，共同创造美好的未来。 大家好，我是思农。 方法就是在一直播当中来搜索"活力982"的平台， 那么方法就是在一直播当中来搜索活力982的平台，或者呢是在这个微博当中来搜索活力982的账号，或者是在微信当中来搜索982魔力工厂，点击右下角的视频直播都可以来看到我们的视频直播，由北京青年广播为您带来的魔方秀982活力榜。 对，那今天我们其实是来跟大家一起聊聊这个电视剧当中的这个冰块脸排行榜。 嗯， 刚刚我们在上半段当中已经跟大家聊了这个《微微一笑很倾城》当中的肖奈和《三生三世十里桃花》当中的夜华。那我们接下来要跟大家聊的这个人就很厉害了。 为什么厉害 呢？他 呢 是一个皇帝。 嗯 嗯，那我们就一起来看一小段片段，是来自这个《步步惊心》当中的一个片段，想来一起看一下。 你能由我摆布？他来了，我走了。 哎，有胆子做就不要跑啊！ 他只怕撞在气头上呢，容我先避避。 去，回来。 要打要砸随你，别这么吊着。 伸手。你现在不怕我了？ 我什么时候怕过你啊？ 嗯。真的让你多怕我一点自信。 啊，你真的生气了？不理我了？我以后不再捉弄你了。 我没生气。 那你干嘛不说话？ 我口渴。 哎，我口渴。 为什么在调？ 是不是很冷？ 为什么在谈情说爱的时候都这么冰块？这真是 对呀， 不折不扣的冰块脸。今天是为大家揭晓我们榜单的第三位，是来自《步步惊心》的四爷雍正，由吴奇隆来饰演。 对，我觉得我们现在直播间温度已经开始往下降了， 火速下降了。 嗯， 火速下降，这他真是太冰了。刚刚我们看，这个我相信啊，因为可能现在这个有很多听广播的朋友啊，看不到我们的视频直播，但是从他这个广播的台词当中，我们也可以感受到一股奇人的含义。 对，就是我发现所有的冰块脸，他们都有一个特质，他们的特质就是，不管他们在生气，还是在开心，还是在谈恋爱。不管在什么样的场景下，他们全部都是一副面容， 嗯， 都是一副冷冰冰的感觉。嗯，刚刚大家听到的是来自这个《步步惊心》当中的一小段。《步步惊心》电视剧呢，它其实也是用了一个非常很多影视剧都会用到的题材，就是这个康熙九子来争夺皇位的这么一个题材。 嗯， 但是《步步惊心》这部影视剧它其实是加入了一个穿越的元素在里面。 嗯， 是这个女主角从现代，然后好像是被卡车撞了还是去怎么样，反正就穿越到了这个清朝，然后跟这些皇帝的阿哥们，然后产生了一些奇妙的爱情故事。嗯， 对，所以说啊，我们刚刚也是在上半段节目当中为大家总结过这个冰块脸的设定啊，这个冰块脸为什么会冰块呢？当中一个重要原因就是跟这个人设有关的。 对 啊，这个不管是刚刚我们说的这个校园里的风云人物，包括这个天族的王子，然后在这部剧里呢，角色啊又是一个皇上， 未来的皇帝， 未来的皇上 当中是未来的皇帝 啊，这个之前的阿哥，未来的皇上，就这些人，他们从人设当中就自带一股我们说叫做这个威仪也好，或者说自带一种这个居高临下的姿态也好，就是说觉得诠释他们的时候啊，如果是不冰块的话，很难把他们诠释好。冰块是一种比较保险的方式。 对，但是其实我发现这些冰块脸，他们虽然表面上冰块，但其实内心也是挺火热的。就比如说这个《步步惊心》当中的雍正四爷，他其实是一个在对于这个政治上，或者说在对于他其他的一些兄弟上来讲，他可能会非常的冰块脸，非常的威严。但是当他真的在处理他感情的问题，以及他应该是和他这个十三弟的一些关系的时候，他的内心也是会变得非常的火热。 就是 应该都是外冷内热型的。 对，都是外冷内热型的。 对， 这个冰块指数虽然我们今天排在第三位，因为刚刚我们确实也看到他在跟这个叫若曦是吧， 对，若曦 这个整个谈情说爱的时候还是一副这个冷冰冰的面孔，那看来以后真得让我多怕你一点了。 哎，但是我跟你说，你有没有发现我们这几部剧的结尾好像除了微微一笑很倾城以外，他们的结局都不是这么的好。反正 你要说什么冰块没有好结局吗？ 对，我就在想是不是所有的冰块脸到最后都没有好结局。 在现实生活当中是这样吗？ 现实生活当中我真的没有遇见过那种全程都是冰块脸的男生。其实我觉得这些演员他们本人应该也是，因为像我们刚才这个一直播平台当中的羞羞羞光当菜说，可能他们私底下也是那样，有可能他们在荧幕前面或者在出席一些发布会啊什么之类，他们的这个人设是非常的冰块，非常的冷的那种。但是我不相信他们每个人在私底下做任何事情的时候都是冰块脸。对，这个 应该还是会有不一样的一面的。 对，没错。那刚刚我们也说到这个结局的问题。《步步惊心》这部剧的结局，我印象中，因为这个剧很早了，我当时看这个结局好像是女主角在古代的时候去世了，去世以后她就穿越回到了现代，到了现代以后发现在这个历史的长河中并没有女主角这个马尔泰若曦这个人的存在，但是她后来去了一个博物馆，在博物馆当中的画上找到了自己的角色，而且也是在博物馆当中碰到了跟这个四爷长相一模一样的一个男生。不能算是一个非常好的结局吧，但是也是一个还可以的结局我觉得。 所以你想说的冰块脸跟好结局到底有什么关系吗？ 我就觉得我们今天选的这五部剧当中，真的除了微微一笑以外，所有的结局都是不是这么的完美。尤其是我们要给大家介绍的下一部电视剧《夏至未至》。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看过这本书哈，因为我小的时候是郭敬明的铁粉，所以我当时也是看了这本书。这本书的结局把我虐的简直虐了个狗血淋头。所以我们先来一起看一下来自这个电视剧《夏至未至》当中的一小段片段。 我曾经以为绘画是一件自娱自乐的事情，但没想到有一天竟然有人会喜欢我的画画。 你喜欢几次啊？ 他是我的偶像啊，把全世界都放在笔尖上。 我说了你没有画画的脸， 有必要这么看不起人吗？是不是有人欺负你？ 画一遍不行，画两遍，画两遍不行，画三遍，直到满意为止。 明知道没有好结果，为什么还要一意孤行呢？ 是你说的，没有天才，只有不努力的笨蛋。 你放心吧，我帮你。 我真的很喜欢唱歌， 我一定要一鸣惊人。 正缓缓展开。 和喜欢我的人都能在我的画里找到一种向往。 这个夏至未至是排在我们今天这个冰块脸男主角冰冷指数排行榜的第二位的， 对， 实至名归，实至名归。 这也是最近非常热播的一部剧哈，夏至未至，好像是前两天刚刚大结局。 实至名归，这部剧啊，到现在我虽然没有看过，但是刚刚我们也是为大家分享了一小段的这个应该是剧中的这个片花啊，在这个全程当中，这个听广播的朋友可能也能够感受出来一阵阵的寒意，全程当中没有其他的表情。作为这个男主角，应该说陈学冬来饰演的，没有其他的表情。 对，其实陈学冬这个人吧，我第一次看他的时候，我是觉得他很帅，他长得很帅，而且他很精致，他很像那种画中走出的男主角，但是我在看他演的每一部影视作品，包括他最开始演这个《小时代》，然后他在《小时代》应该是演这个重光，然后还有之后在《解密》里演荣金珍，荣金珍应该算是一个脑子稍微有一些慢，但是数学很好的一个天才，一个数学天才。还有现在他演的这个《夏至未至》，他这几部剧当中，真的完全就是任何角色都是冰块脸。说实话，我不知道在听我们节目的人有没有这个陈学冬的粉丝，但是我觉得可能陈学冬他真的是个人的这个演技可能稍稍的有一点问题。但是大家不要拍我啊，这真的是我自己的感觉。 放心，现在在我你身边能拍到你的只有我一个，大家想拍也拍不到的。 对，那 但 是 下班之后我就不能保证了。 你是陈学冬的粉丝吗？ 我并不是 啊，那就好。 对，但是刚刚思农讲的这个问题啊，我想今天也是跟大家来，因为刚刚在之前的这个话题当中，我们也说了，就是演员为什么要摆出冰块脸？第一个呢，是因为剧情的设定；第二个是因为偶像包袱；其实第三个还有一点原因，就是因为自己演技上面的一些问题。他觉得可能没有办法很好的诠释这个角色的时候，所以冰块脸也是一种比较退而求其次的方法，就是我摆出这样，反正不会有没有那么对，但是也不会有大错。 而且他本身长得就很帅， 对， 他只要是面无表情，然后就很多人买账。 像我们刚刚这个直播平台当中也有朋友说了，应该是一位女孩，因为我感觉只有女孩会说出这样的话，就是只要帅就可以了，别的还要干嘛，对吧？ 对啊，其实我也是这么觉得呀，只要这个人好看，他干什么我都喜欢。 对，但是 是不是很那个什么外貌协会？ 但是外貌协会啊，我觉得是这个我们这个时代的这个特点啊，包括我自己其实也是这样的。我觉得男女啊，不管是对男孩对女孩，通过外貌去进行判定总是第一反应，这是无可厚非的。但是如果我们要从，因为刚刚我们说的这个演员跟艺人是有区别的，如果我们要作为一个演员的角度去要求他，或者说去看待这个问题的话，那么还是希望我们每个演员能够不只是光长得帅，其实还是要 再有一点演技，毕竟是演员这个行业。 对，一定还是最基础的，因为做一行要爱一行嘛，敬业精神我觉得首先是非常重要。既然你可能不是专职的演员，但是你现在是一个演员的身份来诠释这个角色的话，我觉得还是需要能够尽力的把自己演技的提高，哎，把这个角色能够诠释的更充分一些，这样可能你在这个，我们都说有一句话之前在网上流传很多的，叫这个认出识于颜值，什么沉沦于才华， 对 对, 对， 最后折服于人品，这是也是一个人的三个阶段啊。 认识一个人的一个过程，一个阶段。 对，就是说，觉得你 OK 外貌 OK 接触感觉 OK 再接触之后往深接触的话，那么一定是你在这个你的自己的才华上，或者说你 有一定内涵， 对事业上你有这个技能，让大家觉得哎这个。这个人是一个没有空有，不是那种虚有其表的人，大家可能对你喜欢的这个程度就会越多啊。 对，当然我们也不是说今天我们给大家介绍这几位演员就像我们刚才说的那样花瓶，我们只是希望现在越来越多的男演员除了有一颗非常帅气和冰冷的外表以外，还能够在自己的演技方面能够多多的加强学习。 盘点完这个第二名呢，为大家先隆重推出我们今天榜单的这个第一名就是花千骨。我们还是准备了一小段的片段，我们先来一起简单回顾一下。 从今以后， 也就是我长留上仙白子画的徒弟。 天中还有一劫，一旦遇上便会厄运缠身。 师父的意思是 杀无赦。 我身怀异心，总会给身边的人带来不幸。 我东方雨姐一定会回来娶姑娘为妻。 花千骨，你可别忘了你是有把柄在我手上的。 师父，有小骨一直陪着你，你再也不是一个人了。 这就是拜尊上为师的代价。为了能去绝情殿，就要失去朋友。 我恨花千骨，要不是你，我才是尊上的徒弟。 生死劫逃不了，花千骨必须得死。 你居然为了求生动了杀机，为师平时怎么教你的？大胆花千骨，定是混入我长游的魂境奸细。 我真的不是奸细。姐姐你好美啊，姐姐是我见过最美的人，就是潇洒了点。 我警告你，在我的七杀殿中，花千骨他可以随意进出。 既然他连生死劫都不放在眼里，那就不要怪破天大罪缠身而上了。 如果我不是你徒弟，你想要娶我吗？ 口口声声说什么天道为重，长留为重，你就是这么重罚吗？ 他中的是古元鼎炼制的，没有。 好，我们 现在刚看到的是来自这个电视剧《花千骨》的一小段片段。那我们今天的这个最后一个，也是我们今天荣登今天冰块脸榜首的，就是来自这个《花千骨》当中的，应该叫白子画。 白子画是由霍建华来饰演的。为什么要把他排到我们今天第一位呢？因为霍建华可能大家都很了解这个演员，我个人认为他的这个气质给人的感觉，不管你是看他剧中的角色，还是看他整个这个人，第一感觉真的是非常的冰。 对， 真的是非常，就是对他的整个的长相，他的五官排列在一起，就会给人一种冰的感觉。 对，而且他在这部剧当中应该是也是饰演一个类似于上仙的这么样一个角色，还是角色设定说他一定要演成这个冰块脸。我记得当时很火的是里面有一个角色叫做沙千墨，刚才在这个我们的视频短片当中应该也有，是一个看起来有一点女性化比较。女性化特征比较明显的一个男生，我觉得他演的就很好，他的表情非常的到位。而且有没有发现，就是这些冰块脸的男主角，他们往往都衬托出了女主角的演技。就是女主角跟他们一比，感觉女主角 因为就两 戏非常多。 对，因为一般就是两张脸在镜头里吧，一张脸是冰块，那肯定大家会关注另外一个比较动静比较大的这个面孔的这个表演是怎么样的了。 对， 其实就像刚刚司农说的，这个冰块脸跟那个我们所谓的这种面瘫脸还确实不一样，同样是面无表情的表演，这个中间的差别也是挺大的。有人气质是这样的，有人就是可能是有演技对成这样的。再有人呢，其实同样是面无表情，也有很伟大的这种片段。我就刚突然想起有一部很老的电影啊，1933年是由这个葛莱丽嘉宝演的一部电影，叫做《瑞典女王》。那个片子我的印象非常的深刻。如果大家有兴趣的话，可以回去搜一下，在网上看一看。这个片子应该也不长，但是比较老，是19没有记错的话是1933年的一部片子， 真的很老。 对，最后的一个镜头，当时导演跟嘉宝，因为我们都知道嘉宝是著名历史上著名的女影星之一啊，当时导演就跟他说：“我需要你。”有一个面无表情的镜头，就是当他作为瑞典女王乘船离开瑞典的时候，那一切的风波都过去之后，需要有一个面无表情的镜头，然后他就做了一个面无表情的镜头，那是那个电影的最后一个画面，最后一个镜头，也是电影史上最经典的镜头之一。就所谓都是面无表情，但是有没有内容和没有内容和没内容的区别，我相信如果大家有兴趣回去看一下那个画面的话，应该会深有体会的。 对，面无表情也是一种戏嘛。那现在时间已经来到了17:53，那我们就一起来看一下我们今天的这个冰块脸排行榜。 九八二活力榜之男主角冰块脸凉快程度排行榜。第五名，微微一笑很倾城的肖奈。肖奈肖大神作为学霸加游戏界无法匹敌的人物，他的冷是高冷，不是冰冷。谈恋爱时候虽然显得表情略不丰富，但是还是有个暖男的内心，冷暖兼备，外冷内热，算是个冰块脸的微凉人选。 我们也可以。前尘往事你忘了别。 第四名，三生三世十里桃花里的夜华。所谓活久见，活得久了什么都见过，面无表情方显故事丰富。夜华作为四海八荒玉树临风的智慧代表，表情太丰富了显得不稳重，也难为他娶了一个大自己九万岁的相爱妻子，必要的老成持重和历经风霜的冷酷还是要有的。 他是个男儿身，为何如今是个女人模样？ 你若真的要报恩，不如就以身相许。 以身相许， 只要你不负我，我便永远不会弃你。 第三名，步步惊心中的四爷。作为冰块脸的典型代表，雍正可以说是面冷心冷，否则怎么会在宫斗中胜出？就连穿越过去的女主角都直言不讳地形容他是冰块脸，可以说是解暑的良药。四爷到的地方还是有一阵冷风刮过的。 伸手。现在不怕我了？ 我什么时候怕过你啊？ 我曾经以为绘画是一件自娱自乐的事情。 第二名，夏至未至当中的傅小司，也就是陈学冬扮演的这个角色。原著中傅小司只是安静不善表达，可是在电视剧版本当中，陈学冬成功用一个表情演绎了愤怒的傅小司、喜悦的傅小司、恋爱的傅小司、难过的傅小司，这看到了那副天塌下来都面不改色的表情，真的感慨这冰块冻的真的是牢靠。 是你说的，没有天才，只有不努力的笨蛋。 你放心吧，我帮你。 安身，师傅的意思是杀无赦。 我身怀异象，总会给身边的人带来不幸。 第一名，花千骨中的白子画。为何他的冰冷可以排第一？因为他是仙人，独自在绝情殿住了千年，断情绝爱，不食人间烟火。一张冰块脸，想要捂热他，或许只有洪荒之力了。 这就是拜尊上为师的代价。 以上就是我们今天给大家总结的这个偶像剧当中的冰块脸男主角排行榜，不知道现在大家有没有被这些 凉快的 对被这些冰块脸给冻到哈。 好，我们下一个节目的主持人已经就位了啊，马上呢北京青年广播 FM98.2 为您带来的是挑战新歌声，欢迎您继续的关注啊。982活力榜今天的内容呢就是以上这些了，同样感谢大家的收听，也感谢直播平台上各位朋友的观看，咱们明天再见， 拜拜。 说彼得潘总长不大，杰克他也竖琴和魔法。听说森林里有糖果屋，灰姑娘丢了心爱的玻璃鞋，只有睿智的河水知道，白雪。 月是因为贪玩跑出了城堡，小红帽又建议指自己变成狼的大红袍，总有一角蜿蜒在童话这里七彩的河，沾染魔法的乖张气息却又在爱里曲折，川流不息扬起水花又卷入一帘时光如水，让所有很久很久以前都走到幸福结局的时刻。